七有七个小矮人，雪姑七有七个痛埋跳心，七个矮仔佢諗计仔好坑，嗰个巫婆望到心惊到发冷震。雪姑七有七个衰系小矮人，雪姑七有七个佢哋齐齐同埋笨，七个矮仔起身拿住七支棍，齐齐喺个山窿嗰度眨眼瞓。雪姑太见好开心，七个矮仔不算笨，佢哋学接公仔，哇识玩波仔，大家都笑吟吟。有次雪姑俾嗰七个矮仔激晕，矮仔七个举起棍学无形棍，激得雪姑即刻抢鬼咗支棍，连随大喝一声你哋快脆瞓。接公仔，哇！识玩波仔，大家都笑吟吟。有次雪姑俾嗰七个矮仔激晕，矮仔七个举起棍学无形棍，激得雪姑即刻抢鬼咗支棍，连随大喝一声，你哋快脆瞓。